希望兩國成功推進相關專案並取得成果。六合彩的消息，搞出的號碼是5、9、16、21、44、49，特別號碼15。頭獎沒人中，二獎半注中，每注派243萬多。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此外中國東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在明日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天晴，明日漸轉多雲，早上清涼，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7至20度，初時吹微風，能見度較低。明日早上漸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間溫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相當清涼。室外氣温1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隔离后应该如何谈恋爱？ 我哋好多嘢咧都转战网上嘅 ，Jace 嘅新作品就系讲连认识朋友或者找寻另一半都可能要靠网络数据嘅安排，但系咁样嘅关系又应该点样维系，点样面对呢？作曲林家谦、冯汉铭，填词钟雪，编曲 Hers， 监制冯汉铭。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陈海咏《虚拟人与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何俊荣， 而家在珠宝公司做紧财务文员的他。透过展翅清健计划改善了他的沉默性格，亦都增强了他的自信，现在已经全面管理公司分店社交平台的运作。 想知道何俊荣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逢星期二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 闹闹 茉莉 敏感时刻。 礼拜二晚 ，Hello， 大家好 ，Happy Tuesday， 1月26号嘅礼拜二晚，当然啦，直播室入面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文锦小姐嘅直播室入面啊，有咧咧， 同埋茉莉，系啦，好快啊，一个礼拜眨下，我发觉而家啲时间过得好快，应该 咁讲，好快又就嚟到新年啦，眨下眼，原来隔多两个礼拜就新年啦， 吓。是咪咁快啊？ 系啊！ 哇，真系眨下眼，我成日觉得 咧，今日已经12月14日啦。 系啊，我唔知点解咧，我真系觉得每个月啲时间眨眼就过，眨眼就过啊！ 系啊，即系呢个疫情方面 呢，即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哇，我少了很多活动的空间、少了很多平时那种，因为可能要在家在家工作啊，在家抗疫啊，有很多的尝试可能都未的时候，就觉得整件事好像缓慢了，但是偏偏 时间又过得快了， 是 的、真的很奇怪、你想想眨下眼我都加入了这个敏感时刻这个大家庭年纪了。 是啊， 其实呢你知不知道呢，这年纪里面呢，在香港电台呢有个节目我是很想参与，但我永远都没有机会。这两年 是什么呢？ 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我第一年加入嚟就都系取消咗，都冇机会去参加，好想现场去感受嗰个气氛，因为以前睇就睇得多啦，或者有时做嘢陪啲歌手去后台又多，咁我想试下啊，我以一个工作人员身份坐喺度，或者有冇机会喺度帮手嘅，即系我好希望去参与呢个节目咯。 系到你参与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辛苦啊，饭都冇时间食啊， 即系我哋呢行做嘢冇饭食就惯噶啦， 系太全日噶， 冇所谓噶，但系我真系好想参与呢个节目嘅，其实但系嗱两年啦，我经过咗两个颁奖礼都冇机会参加。 系因为呢个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一年一度嘅盛事啦。 系啊， 系咁啊，下年啦，咁啊下年 系咯， 系我哋要望向前面噶嘛。 冇错，希望出年有得参加，我死都要压住喺度噶啦。诶，头先你讲开咧，咁我哋呢个疫情，大家成日都困喺屋企啦，咁啊成日都。大家都會煮嘢食啦，即係我發覺多咗好多呢啲咁嘅逆境廚神啦，個個都成日 post 嘢啊， 拍片 KOL 啦，嘢、多咗好多啦， 個個就多咗好多好多呢啲啦，咁大家又開始咧又喺網上面賣嘢啊，咁即係好多人都盡量喺網上面揾出路啦咁嘅，咁我又嗰、那個原來睇咗，咁我哋嗱雖然我自己都成日煮嘢食，但有時煮得多幾日咧，其實自己覺得好悶好攰。就想叫外賣啦，咁我睇咗一個網上有個報道咧，跟住你估下全世界咧最多人叫個外賣係乜嘢啊？ 最多人叫嘅外賣嘢食啊， 係因為有個英國公司咧做咗一個調查，係啊，研究咗咧100多个國家外賣選擇就走曬，唔係 意大利粉， 第一位係 pizza 哦。哦，咁啊系啊 ，pizza 咧度度咧，即系世界各地， 真系估唔到， 都中意食，即系唔系话欧洲，即系譬如可能我哋啲小菜咕噜肉啊、麻婆豆腐，可能就系华人比较中意食多啲啦。系 啊，但系如果 pizza 嘅话，真系全球嘅人都食噶、 pizza 基本上系好多地方都会嗌啊！你谂下，净系美洲国家已经咁大啦，系咯嗱，我哋亚洲国家其实都好多人中意食 pizza。 系啊， 我自己就好中意食 pizza 嘅， 系 我都系超中意食， 但系我唔会成日食，因为我知道好热气同好肥，但系咧就好笑。如果只要是一班朋友啊，无论你搞 party 好，你冇嘢食好点都好啦，你一定一谂嘅就喂叫 pizza 啦，不如唔好谂啦。 系因为叫 pizza 嘅地方有意大利粉啦，有少少小食啦，咁变咗系人都食到嘛，即系好少人唔中意食嘅 pizza 系咯。咁我觉得个选择系喺度咯。你第二位系中国菜啊，你知唔知原来？ 第二位炒饭、 中餐啊、 哦， 其实外国人都好中意叫中餐嘅，叫外卖嘅时候系咯。你嗱，佢哋中意食炒饭啦、炒面啦、咕噜肉啊嘛，系咯啲香口嘢咯。 系，仲要系外国人，啲人成日话噶嘛，你喺外国嗰啲餐厅咧，啲中菜馆咧，啲嘢又劲难食都好咧。 系， 跟住话佢哋唔知嘅，即系外国人 通常炸嘢多啊嘛，你咕噜肉嗰啲炸咗，你酸酸甜甜好食入口就得啦。因为佢哋中意食香口嘢，我发觉外国人 系啊。 系咯，你谂下炸鸡啊、薯条几受欢迎？ 系唔知佢嚟到我哋地方，跟住食真正嘅中国菜嘅时候， 可能觉得唔啱口味，唔够浓咁啊！ 我哋唔系，我哋呢边浓好多系嘛？ 唔知喎，咁睇佢拣咩菜，因为中国菜其实多嘢选择噶嘛，你有广东菜、上海菜、咩云南菜咁，好多嘢选择噶嘛。 我想问下 Leo Leo 啦，咁你识啲外国人可能多，一定系多过好多啦。咁如果佢哋食中国菜嘅时候，系咪其实只系觉得？有酸有甜，少少辣，咁佢哋就已經係覺得中國菜。 我發覺佢哋中意食香口嘢啊，所以佢哋咁中意食咕嚕肉啊，嗰啲乜乜蒜香骨啊，嗰啲咁嘅嘢，佢哋就中意食啦。 哦，即係又香口又濃味咁樣 嘅。咁嗰啲我發覺我啲外國朋友係特別中意食嘅，炒飯佢哋都真係中意食。其實我自己都中意食炒飯嘅。 我中意食。 我發覺唔知係咪讀書嘅時候住得耐，沾染咗啲外國人口味咧。係啊。 仲要，但係你有冇發現咧？逐家逐户嘅炒飯都係唔同味道嘅。 係啊。 佢同咧呢個番茄炒蛋一樣嘅。 係。 永遠唔同味道。 係啊，番茄炒蛋其實。 實你以為好易，其實都唔難，唔容易煮噶嘛，都好難噶嘛。 係啊， 要煮得好食。 嗯， 係喎。第三位就係你講嘅壽司啦。 哦，係啊。係 啊。 但其實壽司先唔應該外賣啊。 點解？ 因為其實咧，壽司容易變啊嘛。 係。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壽司外賣嘅話，其實可能如果佢個路 儲存唔好，就好易變壞咯。 係 啊， 啊，所以我就會覺得都唔應該，或者通常啲人就自己買外賣。 係。 我就覺得呢個就多 嘅。但你諗下，如果外國地方冇我哋亞洲地方咁潮濕咧，又會好少少，冇咁易變壞。 咁、啊、 因為佢哋冇咁熱啦，冇咁潮濕，咪會好啲咯。係咯。 係唔知佢哋係咪用叉食壽司咧？ 都用手同筷子，而家好多外國人都識得用筷子嘅。你見到？ 我見到佢哋，我覺得好開心嘅就係有陣時見到啲外國人啦，佢哋好努力地。即系个筷子系交叉晒、 啊， 或者咁样好似叉咁叉翘起啲嘢食咧，即系我会觉得我好开心嗰样嘢就系佢会去学习我哋揸筷子嘅方法。 其实真系用筷子都难噶，我自己都觉得好难。我喺屋企咧自己食嘢其实好少用筷子噶，除咗食面之外， 就是、用匙羹。 我用匙羹，我中意用匙羹，我觉得好方便。系啦，咁啊，原来第三位就系寿司，第四位咧就系我中意食嘅嘢啦，印度菜。 啊！印度菜我冇谂过、 啊。系啊，第四系印度菜啊，系、咖喱啊，原来。 系，因为印度菜成日对我嚟讲咧，唔系个个都食到，因为佢都比较偏辣噶嘛。 系，你可以拣唔辣噶嘛，有得拣噶嘛，辣唔辣？ 又或者因为佢嗰个重嘅口味咧， 系 比我哋嘅菜式重。 你唔觉得咖喱其实好多人中意食嘅咩？ 系 最多系辣定唔辣咁解嘅啫嘛， 唔系有分噶。 嗱，日式咖喱又唔同， 系啦，日式咖喱啊，马来西亚咖喱啊，即系每一种咖喱都有啲唔同味。跟住之前我都试过揾过一个冷知识咧，就系、是、英国都有佢哋自己嘅番茄烤鸡咖喱定唔知乜鬼，咁但系喺印度普度食到嘅，但系就系因为迎合呢、這个英国人，咁跟住就加唔小心就倒咗啲番茄酱落去，就整咗冇咁辣嘅一个咖喱定诶、一个关于印度菜咁样咯。 系、啊，第五位咧，佢系咩？韩国菜 炸酱面， 韩国菜咯， 系咯， 系啊。 哦，我以为你韩国菜，叫我再谂系乜嘢。 唔系，第五位系韩国菜啊，原来头五位就系咁样啦。 成日我哋都见到啦，无论系外国人啊，或者即系我哋睇啲电视剧啦，咩剧都好啦，炸酱面，炸酱面咁样。 系啊，同埋咩烤鸡咯，炸鸡咯， 系啊，系啊，系啊。 街角，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点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战我人间这是天地的甲方，人们何苦要活成小我，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山楼，是你叫我别害怕穿过，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 看天空，天空下我在其中，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如果是你许诺能够平凡生活， 听过是五月天的新歌，叫做《因为你所以我》。剛才就講咗呢，有一個嘅調查，就講外賣到底乜嘢種類嘅嘢食比 較多。是全世界100多個國家裏面，第一位呢就係、是、呢個 pizza， 第二位係中餐，第三位係壽司、第四位呢就係、是、印度餐、第五位係韓國餐嘅。 但我想話呢，講開美食呢，我覺得幾榮幸嘅就係我哋香港嘅人嘅嘢食呢，好多地方嘅人都中意食嘅喎，系啊，譬如冻奶茶、冻柠茶啊， 系 菠萝包啊， 系 沙爹牛面啊， 因为新鲜啊嘛，你个成日食又未必中意食噶，但系为我哋中国人好多嘢都吓亲啲外国人嘅、 啊，咁啊系啊， 例如凤爪佢哋已经唔中意食啦， 内脏啊， 系咯内脏，哇你咁个猪大肠佢哋话好臭添啊， 系， 喂连我自己有时行过都觉得臭啊啲猪大肠， 话咧，我听过有一个说法咧，有一啲外国旅客咧，咁喺香港咧，有啲人咧就带佢哋去饮茶，咁因为饮茶其实都某程度上系我哋文化之一。 系，但系外国人都因为外国都好多酒楼有饮茶，好多外国人都有呢啲经验嘅。 系，但系咧唔知佢哋话试过带嗰个外国朋友去饮茶，咁跟住一去到茶楼嘅时候，佢哋就觉得哇唔得啊，我唔食啊咁样。咁点解咧？佢话闻到好多关于内脏嘅味道。 哦，唔出奇嘅，因为唔食内脏嘅人可能对呢啲味道好敏感。有啲人就特別靈敏咧，啲嗅覺。 我之前都睇過一篇嘅報道，就係講咧一啲嘅嘢食咧，即係其實世界各地，因為話有一個地方，我唔記得個咩地方，係有一個博物館，就係、是、關於臭嘅嘢食或者嘔心嘅嘢食的博物館嚟。 臭豆腐有冇 、好似有啊！ 我諗外國人一定頂唔順臭豆腐啦，係我哋中國人先會食臭豆腐咯。 係，最嗰個博物館係幾得意嘅，因為嗰個博物館就係話咧，佢盡量有一啲嘅嘢食咧，佢可以因為佢可以俾你揀聞，即係有啲地有啲盒裝住咧，你仲可以聞下佢啲味嘅。如果有味道嘅話，所以咧佢盡量咧就係有啲嘢食咧，佢真係會逐日或者隔幾日，咁佢就會換噶啦。即係喺嗰個盒入面或者喺嗰個嘅展覽嗰個位置。除非就係、是真係佢未必可以揾到嘅嘢食。咁、包括係啲乜嘢咧？咁就係譬如榴蓮啦、 啊。榴蓮其實我真係好想試嘅，但我一路都未試過呢世人，我真係冇鼓起勇氣去嘗試。因为我闻阵味，我已经顶唔顺啦。 系，跟住又或者有啲譬如菲律宾或者其他地方会中意食炸蜘蛛啊，炸嗰啲叫咩啊？蜈蚣定乜鬼啊？唔记得咗，即系好多呢啲噶嘛。咁其实都会俾人哋展览嘅，即系其实各个地方都有。 喂，咁我哋中国人食嗰啲咩禾虫啊，咩又都有啲类似曱甴嘅嗰啲叫咩话？ 龙和味龙， 和味龙系咯。 系啊，咁跟住呢个博物馆就会有好多唔同嘅 即係地方嘅嘢食嘅，即係就算外國都有噶。咁跟住佢就話啦，其實佢嗰個説法就係、是，其實呢一、這個雖然係嘔心或者係一啲臭味嘅博物館，不過其實最主要就係想話翻俾大家聽，每個地方每個唔同嘅都有唔同嘅文化，有佢哋嘅喜好。咁你中意食嘅嘢唔代表人哋中意食，又或者人你即係或者人哋中意食嘅嘢，亦都唔代表你唔中意食。咁就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尊重對方嘅文化。我覺得佢背後嗰個意念咧係幾好嘅。 同埋你去呢個博物館都好啊，你有認識下人哋食嘢嘅文化啫嘛， 係咯，即係你會覺得哇好核突啊，哇好嘔心啊，點樣食得落㗎？咁啊，我哋都有臭豆腐啊，我哋都有豬大腸啊，我哋何嘗唔核突？我哋何嘗唔嘔心？ 喂，但係我哋 皮蛋都係啊， 皮蛋，我好中意食皮蛋同臭豆腐㗎，其實 嗱係啦，就係呢樣嘢啦。外國人就唔會欣賞皮蛋，因為佢哋覺得嗰陣味真係難食啊嘛。咁但係我 同埋陣味聞都覺得怪嘅。 係啦，但係我哋香港人就佢哋唔知嗌佢做有個名㗎，咁跟住但係呢個皮蛋就係對於我哋嚟講係最普遍嘅，我哋真係由細食到大。 係皮蛋、瘦肉粥都實有啦。 係啊， 中國人唔太抗拒食皮蛋嘅、但係臭豆腐都唔係個個中國人食啊。 係 係咯，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候，街邊好多檔口賣臭豆腐，而家越嚟越少，唔見到啦。 係啊， 因為我發覺嗰個味道臭得滯，你會影響附近居民，定係唔環保咧都唔知道。 我記得咧，我細個中學嘅時候咧，有一檔街邊嗰啲嘅豆腐臭豆腐鋪，佢唔係成日開嘅。咁同埋仲要係其實都幾夾舌嘅，即係唔近我嘅學校附近。算近我屋企，但係都比較遠嘅。即係我要特登再額外行多大概十分鐘到。我成日咧耐唔耐就會行過去咧，睇下佢有冇開檔，跟住買嚟食噶。 係，我覺得臭豆腐好食噶喎， 特登去買咯。 係你加個撇甜醬落去，哇，好味道咧。 係啊，所以其實咧呢一、這個我仲有嗰個叫豆瓣醬，一定要加曬兩樣嘢先好食。 係就好味咯。我同埋發覺依排咧，我都喺屋企用多咗氣炸鍋啦。因為之前我冇乜點用，試過一次半次，我覺得炸薯條係唔係幾好食嘅。咁原來最近咧，我又喺啲買咗啲冰鮮嘢啊。咁我就試下啊。原来唔使溶雪，直接摆落个气炸锅度咧，又好快熟咗。 唔使腌啊？ 我唔系，我买咗啲譬如类似系乜嘢咧？譬如一啲肠啊嗰啲，或者饺子啊，咁啊可以抌落气炸锅啊嘛。 系咩？ 咁啊变咗煎饺咁样咯，就唔使自己去煎得咁辛苦，又唔使咁多油咯。 好，我哋而家播歌先。因为 讲起食嘢，你即刻蠢蠢欲动系咪？ 唔系，因为我想闩咗咪之后介绍一只鸡翼俾你食啊， 哦、 好好食啊！ 嗱咧咧，系咪正嘢啊？头先我介绍 嗰个，我谂我好似买咗啊， 好好食噶嗰个炸 咧。 不过我哋食咗咁多呢啲炸嘢啊、饺子啊、鸡翼啊嗰啲咧，都真系要饮多啲水。 系，冇错。 啱啱听过系郑融嘅多喝水，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哋今日嘅礼拜二有溜溜喺度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啊，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嘅新闻，十点半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好啦，咁啊转个头，我哋讲咩？系咪食嘢？ 好啊， 仲讲食嘢？ 煲剧啦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晚上七点宣布，即时将油麻地碧街九至二十七号同埋东安街三号列作受限区域。范围内嘅受检人士需要喺午夜之前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要喺处所等候，直至区内所有已识别嘅受检人士完成检测，检测结果亦都已经获得大致确定，先至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標是在明天早上六點左右完成行動。政府早前已經就碧街十五至二十七號和東安街三號發出強制檢測公告，但小區入面的感染情況持續嚴峻。由今個月十一號至到昨日，有關地點共錄得超過四十宗確診個案，涉及三座大廈。衛生防護中心早前已經在受限區域中撤離部分碧街的居民到檢疫中心，情況令不少附近居民擔心。本港新增6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63宗屬於本地感染，當中21宗源頭不明，初步陽性個案亦都超過50宗。昨日初步確診的三名伊利沙伯醫院護士和曾經看中醫的衛生署醫生亦都確診，再多兩名確診者死亡，分別是86歲和90歲女病人，都有長期病患，累計172名患者離世。政府宣布星期四到期的社交距離措施再延長多7日，包括二人限聚令、晚市禁堂食，至於酒吧、美容院、戲院、卡拉 OK 等多類處所繼續關閉。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話：過去一星期有494宗確診個案，當中469宗是本地個案，四成一源頭不明，反映疫情仍然嚴峻。有市民話已經習慣了限聚，但亦都有市民認為重開花市和限聚令自相矛盾。一名26歲男子前年7月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衝突中涉嫌襲警被捕，案件在沙田裁判法院審理，裁判官裁定警員證供不可靠，被告罪名不成立。裁判官香淑恆說，控方呈堂的片段顯示，被告被指施襲的時間裏面和涉案督察相距十幾米，若果按督察所說，被告要在一秒內由原先垂下手持雨傘變為舉高雨傘向下施襲是有困難。裁判官又說，根據兩名警員作供，看不到被告舉高雨傘並向下擊打督察雙手的過程。另外，根據片段和涉案督察同袍供詞，相信被告曾經被胡椒噴霧噴中。裁判官認為涉案督察證供無法讓法庭了解全部的事實，因此裁定被告脫罪。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1073點，升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68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52，日元103.66，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人民幣6.468，英磅對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5.31美元，賣出1855.82美元。天氣方面， 本港地区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早上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0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听日早上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相当清凉。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第十四届香港书奖的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7号。 今年书奖设有文学及非文学组以及儿童少年读物组两个组别，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都可以接受提名的。 书奖还设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是电子书就可以报名了。 大家可以上到去书奖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提名。 三五成群龙的传人，你有冇见过龙啊？系龙啊！ 喺收音机旁边啦，甚至我两位拍档咧都知道乜嘢系龙啦，系咪？好想问一下两位，乜嘢人先至会见到龙咧？ 唔知唔知， 系眼大嘅人，眼大嘅人睇过龙。 错啦，你错啦，呢个要 过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点解要为性工作者发声呢？ 咁佢哋都欢迎有阵时，即系啲靓妹仔咁嚟倾下偈啦。咁咁去得耐咧，直情有柠檬茶啦，有阵时有汤啦。 哦，跟住朋友 系啊系啊，但系我翻到公司俾同事笑嘅，因为同事系做咗好多年，即系同啲地区啲姐姐好熟。佢汤你就咁开心，我食个燕窝咁样。 今集的敏感人物请来清药创办人兼总干事褒仪。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磨砺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逢星期二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Now 磨砺敏感时刻。我強烈要求咧，唔好再講食嘢啦！我而家減緊肥， 我都要減肥啊！都覺得自己肥咗好多。咁 瘦翻啊你！ 我瘦翻少少嘅，係其實因為呢個疫情，我哋同大家都冇分別嘅，都係除咗要做嘢之外，其實做嘢嘅機會就已經少咗好多啦。都平時好得閒，即係唔係食嘢就喺屋企煲劇煲戲啦，同大家冇分別嘅，係咯。個心情同大家一樣都唔係咁好嘅，其實。 所以其實咧，而家咧到同朋友聯絡嘅時候咧，除咗就係問候大家之外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保重身体之外咧，嗰啲防疫嘅嘢够唔够，已经大家都唔需要再问啦，因为有一个再紧接啲，再大家都会兴奋啲嘅话题就系讲煲剧。 哦，系 电影，因为都少咧，因为其实呢年里面其实好多嘅电影都少咗上映啦，咁所以大家唯独是就要转向咧一啲嘅平台上面，因为就算有啲电影唔多嘅，但系都有啲电影已经未必会选择喺戏院上啦。 系 直接就上去一啲网上嘅平台。 最近一套大片都系《神奇女侠》啫。 是 咯， 系咁，但系都已经少地方上， 系啊， 系啦，咁啊，不如 地方上， 系啊，上网上面睇仲好啦， 咁 啊， 咁我都煲咗好多好多个剧嘅，其实咁啊，电影我都有喺啲平台度上都睇咗啲嘅， 嗯， 系咯，咁你睇咗啲乜嘢咧，莫莉？ 我好笑啊，每一样都睇啲咯， 系啊， 系啊， 我睇咗头几集，我觉得唔好睇，我就会停，即系我个容忍度，我会去到五六七集，真系我觉得再唔好睇，我唔会再睇落去啦。 但 系 好得意， 即系七集，我觉得已经系极限啦，俾。机会佢 系好多剧集咧，但系咧可能系几集之后先好睇。 系啊，咁唔系去到第七集之后先好睇系咪啊？你三四集乜都交代完就已经开始好睇啦。 系我之前就啱啱追完 Sweet Home， 我 Sweet Home 我都听人讲过，但系我未开始睇。 系呢、這个就因为我好中意睇嗰啲咧奇奇怪怪 啊恐怖啊。我中意睇悬疑啊、烧脑啊嗰啲咁嘅，系啦，中意用脑嘅剧咯。 系 我好怕睇啲白痴无聊咯。 我中意睇观感嗰啲噶。 哦，系啊，即系点啊？即系有观能。刺激即系好核突嗰啲， 又未必一定要核突嘅， 或者殺人啊咁，或者飛車咁嗰啲啦，系咪咧？都系 即系或者系讲魔法啊嗰啲啦， 魔法嗰啲我都中意睇嘅。 系啦，所以就点解我中意？ 我最唔中意睇爱情咯，你知噶啦， 系 咯，因为我真系好唔中意睇爱情嘅。 但系我反而只系文戏唔中意啫，爱情我都 OK。 但我睇咗一套同志爱情戏咯，咩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咯。 啊，好唔好睇啊？ 其实我觉得个古仔就好简单嘅，但系我觉得又拍得几清新咯。都感人嘅咁咯， 跟住我都有睇到一套同志嘅剧嘅，就系、是、上年我咪讲话我睇咗一套泰国话神剧嘅，咩咩我们天生一对嘅。 我知道我尝试去睇，但我出嘅字幕咧系泰文啊， 可以 set 翻中文 嘅，我 set 唔到啊，中文英文都冇，唔知点解 咁奇怪。 系啊， 系我下次帮你教你 set。 我唔知点解 set 唔到，我试过晒啦，出嚟都系泰文。 一阵间帮你 set 睇下尴尬点。 系咩？ 咁但系佢今年咧就出咗套新嘅，叫咩？只因我们天生一对，即系就变咗系第二集就。讲话佢哋一齐咗一年之后，就喺呢个学校入面嘅一啲嘅生活上面嘅点滴咁样，咁又少啲嘅，唔系十几集噶，咁好似得六集嘅啫。咁亦都系煲完，咁本地剧我而家撑紧而家热播中啦，喺电视台入面嘅叫做太平民生馆，系、 哦、 啦，呢套我都觉得好睇嘅、 啊， 但系我就只系网上追翻啫，因为我九点半开始我做节目啊嘛，系啊，咁又有好多靓仔靓女啦。有周秀娜啦，有林德信啦，全部靓仔靓女嚟噶、 哦， 有柏天男啦， 哇咁多睇样都够啦， 系啊，睇样都够噶啦， 你都要睇剧情咁样肤浅嘅你嘅人， 喂，唔使讲一定好睇啦， 唔好咩叫一定好睇啊， 我总之我觉得好好睇、哦，因为我睇咗头三集啦， 哦， 好睇、 啊、，OK， 咁我又睇咗一套英国剧、 嗯， 就喺网上串流平台好 hit 嘅，叫做 Bridgerton， 咁啊好多人都系讲紧呢套剧嘅大 hit 呢套剧，咁、 嗯、 就讲一套英国嘅古装剧嚟嘅，咁、嗯、就讲紧一班即系嗰啲豪门上流社会嘅人，啲、嗯、女啦到适当年纪咧就要出去嚟呢个社交 social 啦，咁、 嗯、 就揾老公嘅，咁、 嗯、 啊有好多真系有钱啦，有啲唔系真系咁有钱啦，就表面有钱嘅人啦，咁、 嗯、 就好希望哄啲女出去啊，咁其实都系暗砍都系一条爱情故事线嚟嘅啫，但我唔知点解喺外国 hit 得咁紧要，喺网上面其实好多人都系评论谈论紧呢套剧咯，咁又讲佢啲衫啊符唔符合年代啊，咁有啲衫其实又唔啱年代啊，咁其实我觉得唔好理啦，睇戏差唔多，我觉得视觉上好睇咪得咯，因为我觉得做戏都要美化下噶嘛，咁咯， 咁所以你都睇晒啦， 我结果都 虽然平淡， 虽然其实我觉得古仔系平淡，但我觉得都睇晒，因为佢制作好啦，系啲衫啊真系靓啦，景靓啦，咁因为欧洲嘅景系靓啦，宫廷景啦，咁我觉得都有穿崩嘅，不过佢见到地下双黄线啊嗰啲咁啊都有出现嘅，咁但系真系劲 hit 咯。咁我觉得啲衫唔系唔靓嘅喺我角度，但我觉得其实个剪裁 cutting 做工有啲问题嘅某啲衫。 系，我、啊、另外亦都追晒嘅就系之前 TNL 推介啦， 啊 《Emily in Paris》。 哦，《Emily in Paris》， 我睇晒啦， 好快睇完啫嘛， 轻松嘅。 呢套好轻松，唔使用脑嘅，纯粹白痴剧咁，我觉得系啊。 咁啊，另外 第二系衫靓咯， 唔系我觉得景都靓、啊， 景计靓咧，巴黎拍 好多嘢都。 但系啲巴黎人话咧，你冇拍到巴黎咁靓，嚟到真系边有咁靓啊，咁干净啊，咁啊！ 但系咧去过巴黎啊嘛，系咪啊？ 去过， 系咯，应该都系一样啦。你睇过落去嘅时候，系咪咧？ 就边有去靓成咁，干净成咁咧？即系冇干净到咁样咯。佢、 哦、 拍晒啲最靓嘅地方出嚟啊嘛。 咁一定啦，每一个地方都一定拍到最靓。 你唔好知外国人嚟香港人专拍我哋啲阴暗面吓，靓嘅地方唔拍，拍晒啲横街窄巷啊，你唔觉咩？ 咪都有啲拍得靓嘅，炸咗我哋。有呢啲嘅，咁另外咧，我而家都追紧，但系都系追踪啫，即系。 ing 系啦，就系咩咧？一套叫做《哲人皇后》，呢套好似都话喺韩国 新 嘅 喎，呢套 系啊， 所以你要等出等咯。 其实唔系嘅，佢好似今日我睇到佢出咗唔知第十集咁样噶啦， 系咯。 但系因为我就成日都喺茶余饭后，因为我冇乜时间追剧啊，我要不断做其他嘢，咁我就成日食饭嘅时候先追，咁我已经追到第四集啦。咁、佢大概讲啲乜嘢咧？得意嘅，咁佢就系话有个喺青瓦台好年青、好出色嘅一个厨师，咁就成日都要做好多访问啊嗰啲，因为佢都好叻咁样啦。咁突然间有一次误打误撞就跌咗落个泳池，因为俾人追。咁喺个泳池度嘅时候，好啦，一醒翻，咁佢明明一个男人嘅厨师，跟住穿越咗，翻到古代， 穿越咗，真系穿越咗， 穿越咗，翻到去古代，变咗一个皇后，但系明明一个男人 变咗皇后，咁咪好粗鲁咯个皇后， 系啦，跟住就冇啦啦动脚，但系 咁啊真系可以睇下呢 套，好似即系譬如大家知喺宫廷一定要好斯文，即系比普通嘅女人 尤其是古时啦，好多规矩噶嘛， 系啦，佢动脚啊，撩鼻， 我咧你个身体里面系咪住咗个男人咧？其实都 我都觉得系。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高深吧，舞台赛次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殿如好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算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发神经吗？想吓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埃及最美才会变折地，无聊也也一起玩几世纪，说起个猥琐故事，谁怕得粗鄙，谁陪我去青山，好彩有你。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演戏， 让我终于可以百痴高兴。 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走音乐声，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永遠啲劇集咧，如果加入咗一啲低級嘅元素或者搞笑嘅元素咧，即係一啲趣味就會覺得哇加好多分噶啦。 係咩？ 係啊，即係因為你覺得搞笑啊嘛，搞笑嘅時候大家睇嘅時候開心、啊。 不過我就中意睇節奏快嘅劇。 係，咁啊啱啱聽過嘅就係衛蘭嘅低級趣味。其实呢一个节奏快的劇呢、 嗯、 就算呢它没什么内容或者内容不是特别太吸引都好，它都会令到你继续会有追看的成分。 是都是看故事内容咯，同埋我觉得节奏快会对我有兴趣一点，因为很怕在这里拖很闷的。是啊，因为我最近有看了刚才讲开韩劇，其实我最近看了一套韩劇、那个什么叫驱魔面馆呢，我的朋友呢就极力推荐叫我看，说好好看好好看好好看、 嗯、 我就看了五集， 好唔好睇啊？你觉得？ 我觉得可以睇，但系唔系非看必可嘅。喺我角度，系、 哦、 因为佢都系改编漫画嘅，咁、 嗯、 佢拍得都唔错，特技都做得好好嘅。 但系佢讲咩啊？因为我都见到佢都系头几位。 其实有一班人就有一个面馆嗰度，就其实全部就系驱魔人，捉喺世间上边嗰啲邪灵咯。 系夜晚就驱魔，下昼其实就 面 馆嘅人。 系啦，嗰班人就全部曾经有几个系昏迷过嘅，咁、嗯、所以等俾嘅人救翻醒之後就做咗呢個地獄使者咯， 係好似我哋香港之前有套電影啊，驅咩驅清道夫咩啊，驅魔清道夫定係叫咩啊？ 我唔記得咗，我知你講邊套。 係啊，下晝嘅時候即係平時就好似做到自己好似一個清道夫，但其實就係驅鬼嘅。係 啦，咁我覺得我啲朋友話好睇到不得了，咁我覺得因為佢比較漫畫化啦，咁、 嗯、 我覺得啱年輕人睇嘅，係、 嗯、 啦，節奏都快嘅，咁、 嗯、 但係對我嚟講又唔係好睇到非睇必可嘅喺我角度，咁、 嗯、 反而我睇咗幾套國內劇，咁國內咪有幾套神劇咁噶嘛？有一套叫做《隱秘的角落》啊、 嗯， 就係、是、燒腦嘅，即係懸疑嘅。咁佢又講到哇，好犀利啊！咁我覺得我睇咗之後，我覺得又唔係好睇到咁樣，但係佢係製作拍得唔錯嘅。 係咪又係因為多靚仔啊？ 唔係，佢唔冇靚仔噶，講三個細路仔噶，係啊。小學生定中學生咁十一十零歲嘅細路嚟嘅咋，即係初中生咁咯，同一個老師發生嘅事情嘅、 哦， 就係殺人啊、懸疑啊、緝兇啊咁嘅。咁我覺得佢拍得好嘅，製作認真，係、嗯、一套有深度嘅劇咯。係啊，但係我覺得個劇情其實好多嘢都估到㗎啦。係、 嗯、 啦，咁又唔係話好睇到非睇不可，但係佢哋又話神劇，嗯、又話點啦咁啦。咁等於嗰套咩之前講女幾個女人嗰套咩三十而已咧、 啊 啊。我終於去睇咗啦，又話講到好勁㗎嘛。我睇完之後，我睇到我終於好捱得㗎啦。我睇到第七集，我都冇再睇落去啦。我覺得有咩咁好睇咧？頭嗰七集係咯。 咁頭七集大概 佢其實講幾個女人嘅生活嘅。一個就喺時裝店打工，咁一路又升做總管啊，咪升一路咁升啦。跟住其實之後講去做小三嗰啲，我未睇到佢嗰度嘅。咁跟住另外一個就講為個仔揾學校就去攀嗰啲有錢人啊，咁啊咩都肯做，就為咗個仔入到個學校定個女入到個學校咁咯。咁、 嗯、 另外一個就同個老公到底要生仔定唔生仔啊，又有咗啦嗰啲咁， 即係各自女仔嘅 問題。七集都係講緊呢啲嘢，即係各自人面對嘅，即係同好多大眾可能有共鸣嘅，可能我冇啦，系咪？系咯，咁我觉得又唔系好睇到咁啦， 系咯。可能佢嘅 target 就系全部都系女性，因为我头先听你讲咧，其实好多女性都真系会喺唔同年纪遇到头先你所讲嘅问题嘅。 喂，做咩我睇戏仲要睇自己遇到嘅问题咧？ 有共鸣咯，就系、是、 有共鸣嚟做咩啫？你睇戏就系带抽离自己嘅人生啊嘛。 女人就系咁嘅，女人就系成日会觉得哎呀，系啊咁似我嘅，咁佢哋结果系点啊？即系希望 佢平淡啫。啲人嘅日常生活嚟嘅啫嘛， 就系因为睇到佢哋有个好结果嘅时候，都会希望预意。 如果冇好结果嘅时候，你咪重新 唔报计啦，唔会谂到咁噶啦。如果人嘅话就 我好，我就好奇怪嘅，点解个个都话好睇嘅剧，我反而觉得啊，又唔系咁好睇。但系我自己有阵时又揾到啲冷门嘢，我觉得好睇嘅。咁我又追咗一套电影嘅，因为我有阵时觉得哎呀冇心情追剧啊，因为又要追啦，又要廿时间啦。咁有阵时睇电影算啦，一晚睇完就算啦。咁我最近睇到套新嘅剧嘅，又系嗰啲 串流平台叫做 Sightless， 即係 eyesight 嘅 sight， 即係 sightless， 即係冇咗視覺啦嚇。咁啊，講個女一個女嘅出名嘅小提琴家咧，俾人襲擊，就冇咗視覺，一醒翻已經喺醫院啦。咁啊，睇唔到嘢啦，失去咗個視力。咁跟住就話聯絡到佢個細佬，咁啊安排咗看護去照顧佢。咁就喺開始照顧佢嘅時候，就發生咗一啲事啦。咁我就唔講得嘅，因為會劇透嘅咧，講嘅咯，係啦。咁就都係懸疑嘅。咁啊，佢最後點樣解決咗佢自己嘅問題咧？點樣逃離咗依間屋度咁咯？ 嗯，我就睇咗一個低點講咧冇乜故事內容嘅電影嘅都 係， 但係佢喺好似喺挪威拍嘅，定、 哦、 係芬蘭咁樣嘅，即係總之唔係講英文嘅，你要特登去 set 翻佢係英文嘅，即係聽聲嘅話， 聽翻 英文 配音 係啦，佢係英文配音。 我反而中意聽翻原裝聲睇字幕喎、 都要有中文字幕，但係因為你會感覺上你真係完全聽唔明佢講乜啊嘛， 咁咪睇字幕咯。 但你會覺得， 但我覺得原汁原味聽翻佢哋啲聲好過配音咯，因為我會覺得配咗英文音嗰啲戲都係好怪 嘅，所以我就覺得有啲怪嘅。咁佢就係講一套算係叫賽車啦，但其實都有少少無聊噶。咁就話嗰個地方嘅傳統習俗就係，如果你要嫁娶一個女仔咧，你就要唔知點樣飛車，咁啊最頭嗰個車咧，即係後面可能有幾架車、十幾架車，但係當然嗰啲車就一定就你嘅，因為全部都係你啲 friend， 即係嗰啲好似兄弟啊嗰啲啦。咁啊最頭嗰個車一去到個山頂位接到個新娘咧，咁、那個新娘就係你噶啦。咁新娘其實已經著曬婚紗啲傳統。习俗咁嘅讲到啊，咁但系咧好啦，突然间有一个嘅女仔咧就冲出嚟咧，就揸住阿法拉利，就同一架好旧好旧嘅古董车就斗，咁啊最后屘咧去到冠军，即系去到头嘅时候，咁啊当然嘅法拉利一定赢啦，咁啊去到嘅时候就抢咗新娘咯，咁啊亦都俾新娘知道咗一啲嘅嘢啦，咁啊令到咧佢哋就哦唔嫁啦咁讲，咁啊最后屘就话好，如果你想要翻个新娘，你就去德国啦咁，德国就有一个好出名嘅一个赛车赛道，咁最后屘就。讲佢哋好夸张，你点样环越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到德国，跟住再去德国嗰度再同呢一个女仔再去练车，咁啊点样抢翻个新娘翻嚟？因为原来嗰、那个抢新娘嗰个女仔咧，就系、是、原来系新娘嘅唔知道以前啲宿舍啲同学嗰啲嚟嘅，咁跟住之后就系咁简单或者咁低 B 嘅故仔，但系就睇佢哋点样赛车或者轻松去睇咯。 系， 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突然间睇下啲赛车啊，睇下人哋啲车友。覺得得意嘅 係，不過因為我睇得太多外國呢啲劇或者電影嘅製作咧，好多時咧，我即刻將我哋香港啲製作比下去啊，係 啊， 即係你會諗下點解我哋香港嘅製作同人哋差咁遠咧？人哋真係投放咗好多資源去做一個製作，所以先咁成功。我哋香港都曾經係叱咤一時噶嘛，喺呢一方面。 不過我覺得近呢幾個月多咗好多唔同嘅電視劇集都有人追啦， 因為我太得閒啫嘛， 都唔係。都多咗人有话题嘅譬如之前郑中基嗰套啦係咪叫暖男爸爸咁甚至乎而家头先我所讲嘅我都有份竟然走去追。 我反而我电视台嗰啲剧咧，其实好多我都觉得唔得嘅。但我反而最近，我觉得反而嗰套香港爱情故事拍得唔错啊。反而 哦，系啊，系啊，都有人 讲嘅话题。我都系俾我觉得系似翻套剧嘅剧。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继续煲剧咁啊，亦都可以尽量咧支持本地嘅一个嘅电视剧啦。我一定都有噶啦。 唔好睇，唔好拣睇。 系啦，但我拣咗我中意睇嘅。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沿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人未还，从经验解锁真正难，和日关接日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 赏这种丰富。You've got to make you stronger. You can stand tall and face them up. And every challenge and new hope we're done. Go, go, go. 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忙便越强顽，来任你玩，靠经验冲出新一关。你有火，我有火，谁要重击从未怕。 香港人其中一样非常之有嘅就系毅力啊！ 冇错， 关难关关关过 系 完全就好似呢首歌咁啊 ，Stronger 郑伊健啊，咁啊转个头咧就有一个联播节目啦，咁啊11点钟新闻啦，我哋要讲声拜拜。Bye bye